家举不成，母家不由早回楼，再管家在哪根啊回，母子无有其真理，子落得苦就能当。好对好对，哎呀看了起来啊，哎呀阿弥陀佛，噶许多个穷活了，可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我方家妻子老阿姨三生后代为女子不孝顺，你在家贫困谁知道，何苦要不管来想要出去呀，你定在来世都还有苦，那今日里走到祖门中啊家宾，哎呦我比您宽心呀，就是你这个几个精神恶毒了，刚才一把混杂笑叫我进来登进啊你。老弟当不以尊起，哎呀这女子啊，听侬讲起来都不是来发愁的，干不到想呀两只淋雨腰子了，一来想我的姑娘们、哎呦好个好个，这女子孝顺的那儿往往旁溜表，哎呀也好个也好个，他们讲的话语哪算嘞， 大发喽 哪你看姑娘面的外语啥在我不好讲的姑娘要得进我问你的好音符在于我得来在因此去本来是回廊修身高文风，得到襄阳去唐门，此情姑娘们为啥要放弃啊，侬要多少嘞，姑娘不懂把您三发脸再发凉，我都看看人子有分度了，一看看就是三发凉。这女子呀，侬搞假考证要交三发凉，侬怕啥个用啊？一发凉到墓地里，一发凉做恩家凉，一发凉。真正啊阴脏藏经啊有个有个宁次外没家到岁永当怕的叮叮当当的，寡不到我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被你打得刚垮了，嗯大哥大哥，这女子呀，自家人们跟弟们总会好商量的啊。 姑爹姑娘， 再不然人子不晓得够不够哦。 足足有余。 好可好可，哎呀阿青啊，刚才那亲眷归亲眷，人子们归人子，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 反正小时功名成就，立即分离风光。 那，侬一讲两个，又讲大里去了呢？哦。亲过去家的同的还要发个礼的啊， 小子失言了。 好哥好哥，能够做主管们都来不我玩，那要是没做过呢，那可是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 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叫三个手指头捏地如何容易嘞？姑娘，要是给我四弟妹，四亲七弟马母爷，派我跨牛早晨去，就一盘到教子啊你，这在一带风涌去，平地不要上啊青天，日子细日子气，这姑妈真意思啊，大一大的公子子哪里的，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飞鱼再配衣，自破那么将军功名往啊必须，姑娘啊吃个跳舞小红心，困住苦要离你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字，不帮人不帮亲，不宁死于孤啊宁难说，侬莫比孤宁比啊自身，你本子么离不公子再相爱，无论谁不解之名啊，恰为我是今落在文堂子，从早地来为月拉当真，姑娘啊世上的今心你不曾见那雨满年平，就像我是今落在文堂子，快色雨金儿他妈恨黄啊人， 哎呦我可得宝贝哟， 啊你咋能不金儿他妈恨黄啊人，姑娘子的伯牙努力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最不千年富，那真金恰雨万万年平，岂宽那古今都少的数字，料到一死就分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色，莫一想法一动啊翻身，一难宽气和为错，全钱哪能放进官考子里把楼，不知道官多重于官多方知曾经我自知，为何给飞行的相爱留情，君子留意莫留风， 我不要吃你，一天之前儿大婚 年姊妹情意深，当今却只算一算，我母亲四十八天苦闻名，倘若我束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郎。 少来三个真姐， 那侬少来三你们这个大飞儿那个老师他可是大不是这个老和尚伊拉来花园，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自在云雾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人好死的，刚不动气是别自家死了说下葬三百两，要是侬少来三你们这个三百两对我不想的呀，也好家不能死呀， 死来三千死来三年外，那姑娘谁呀苦苦在姑娘光是几个死亡洞里面呀落落落那个水晶来噻，根本也好家不能今朝刚的正是吃素旁的肉都不巧呀，是不巧呀， 吊着高子 脸，哎呦，我这个宝贝哟，哎呦，侬不有千里而来吗？我无论做出来伢子空双睡个委屈的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伢子，腿不能搞。哦哟，三花， 哎， 不动出来呀？ 那栋力气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文钞，一堆米嘛能背准去，娘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给爹爹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 姑娘，小的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 那个我哦侬不要啊， 哎呦我个这宝贝呀、啊、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放起来不要把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花、 哎、 那衣服要么拿走进去把米好为几个懂地方的门啊该好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相信 穷到底富的那位富到根，我在我上有半身子昆龙也能上天啊顶，我今朝遇在天不能随便过的老大人，想当初落难卖文不生计穷途落魄成困情，因与母祖母爱在栽培他与来在一直要进婚堂啊， 你们跟我说啊弄个媳妇吧弄到了是冲根的 不错，那姑家中间是穷的根本一直在是萝卜牙啊，那姑家不上来就是荣耀腐败满腹文在对象西国一世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这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成大的，侬是举肚鸡胸来一窍不通了，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叫中国对吗也不叫老不对，侬是想着改来的了，你过来跟我对象改来翻身买卖谁若气侬啊难免套完，侬还想做过了你把这么紧的师傅去上京啊，队长早给你做发明，你把这拼得断真心的红啊啊啊真为明晚大王呀，你把这么少年余味的大字啊，真是为出光路出什么啊生，若是金地走我难翻身千岁困龙真能赢，母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能放弃我们只好用之门吧，姑娘啊你老公还可以请姑娘你怎么 难遭遇，这分明那个小我是下无父老非无靠呀，好有气啊呗。能够我出生能听懂啊，我不早不早呀，半个年纪早过来噻，我们自家要早早比赛那个我出生啊。我靠侬了干嘛随便见一下，怎能够在乎大吗？我靠侬们中间地来有几个，怎能生存大红吧？我靠侬说侬说这光心有小，高许真相公啊，娘点头了。侬个外来鱼头嘞，侬的名利早知道，我穷举跟了家一根。姑娘一眼许宽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得与高官走，自比自么龙套好处都转身。侬放心得与高官走，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得与高官走，论王屋谁成兵。侬放心得与高官做梦王贵吃过比那吉利。侬放心得与高官走，自比自么越了东山再西山。啊朝中文武四庄进了王帝出生到家人，东去王宝四下庄，一心要命人方便放阿七。父亲姑娘好家兄吊着子们吃不饱，七岁老死白你大力气啊 回家 夫妻皆大姑家呗， 小子一三难里屈尽不定，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志气有志气，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我困在那两个文章，总不能让那违法的家乡机会的亲娘喏，可大有点零碎啊，决定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子即使言满就去，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府银子。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知人父啊们。 从今与你是无关襄阳嘞，我莫管姑娘分旅期，写着新闻在写家，儿家进门东张西。 姑娘，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轻松呀？你咱们头戴乌纱，身穿王袍，腰间牛大子，身高是摇摇八八八八，摇摇代替金冠彩王身。农民路黑道上五阿门，姑娘是黑马独立贵贱的三步一来打不起花旗。 姑娘之言，这一步不要后悔啊！ 刚刚有死姑娘，真为后悔。 表弟之名 是啊，很神奇的情景，一 就是那方美的表弟。 原来如此，老你只言你家表弟怎么又是在身不能久留？ 方美，我不得表里三六片刻， 这是立即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求留了。哎呀，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官房上奏，方大爷，你五月也是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你方大爷在此两周片刻，你是要跟我远到那里去吃眼子嘞？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Thank you. 开，有子在望父母念，十月一门盼儿归。 你莫看有子离家去在外，你莫愁老母怨念盼儿归，带我去禀明老弟弟，去再去母想娘来。表弟呀，你留在我家听读书，但等明年父成婚。 表弟呀，我母亲年迈难孕，有日曾经不便啊，来一片好意地老去，千代他年再相会。家里有母子女呀，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小弟是恨无丧子难避归。今日四弟十里去，他年留进来亲啊。向故地问好，用小弟告辞 表弟。表弟日子要为已经不敢强了，太平还是在您不上吧，与方大爷做本地 且嘛，小弟早有事言在先，是我不知人不分。 二姑娘在我家里面，这可不好意思啊。 我见他日子不得关在你好日子哦，大家回 叫你生你。 彩礼，这次来放大爷好多天才，带我去推上运动员。 哎，月经，去上元个路院里亲自上来，带我去吃。 彩礼。 Thank you. 满身大根， 叫的呀雨水心里不平。 不要牵连 娘就走啊？哎，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姑爹呀？ 并非小人没有姑爹，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困在姑爹门上，给我委屈嘛？ 姑爹， 哎，这里不是家娃之处，这是今日乃是你姑爹胡子大人，你得跟着我外姑去办事啊！ 今日是你姑爹胡子大舅，你归外父去一趟办事啊！ 啊， 此次姑爹亲上台，小人做主。 啊，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手道，哎，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不分在吗？ 是不？让我委屈怎难懂你？ 为什么？ 这个什么姑娘兄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玉棍再到襄阳，武棍不进身。 哎呀，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姑爹。并非小事不争，皆不容命。所谓三军哭的杀也，匹夫不哭的即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哭的即死也。可恨我也太荒唐，乃花也的鲁莫强啊。燕子，你兄弟保证两家亲心啊生，你且听姑的去家长啊，想姑的当初累了无奈的是你祖母李安的，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放假，只有你担钉子，我姑的年已半百五儿郎，两家岂能分白吃？姑的当你亲孙啊娘啊，你姑娘不到子也修心他，也是恶心女相啊娘，我把出马解决上啊，从此两家有靠堂啊。 去莲子不说求，不见我的情意长，上言道恭敬不是先聪明。只怕只有起风浪，姑爹呀，生性有一心吉祥，小子不愿见姑啊娘。 现在你 还请姑爹生性， 恐怕真要走强人无言。只是他手手空空，死何管乎？待我送他路费考分，宝贝，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独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京。 是正义吗？宝贝，不许送的。姑爹， 小人既能来就能去，是我不丢人不分文。 哎呀，眼神这就不得了，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了呀？ 是吧，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还请姑弟见谅，免得被姑娘笑我神穷之短啊。 眼神，你此去何时再来？ 咱们再来去金榜把名去。 哎，咱们老爷听他之言，定然不会再来想呀。这房子两家岂不是如此短的亲昵？ 是啊，这房子两家。 老爷，房家只有这一条狗苗，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你放心，我是有道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Thank you. 断的相思 何必细想。